白毅解开安宗腰上的绳子，把绳子卷起来固定在背包上。他打了个手电对他们说， 这里应该可以通到其他的石室，咱们沿着天花板的横梁走。现在我们没有具体地图，只有靠运气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里是存放祭品的地方，后面还有路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也跟着他开始爬。他自我安慰道， 所有的关键就是赵老板口中那个大禹的秘宝，如果拿到手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 于是六个人就像老鼠一样排成一队在房梁上爬行。情形果然大致都和白毅说的差不多，这里其实是由许多小石室组成的，但是那个正点他们却并没有找到。他们爬得十分艰难，因为每个人的背后都还有几十斤重的装备，说难听点，人人都是忍者神龟。特别是赵老头，一把老骨头还得扛着猎枪，估计主要的设备和武器都在他身上，爬不到十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歇口气。到最后他呼吸声和拉风箱的声音差不多了。当他们爬到头，才发现这里真的只是神殿门口的祭祀区域，也就是说这里有许多相同的石室。按照白毅的解释，这种石头做的格子叫做响堂，是用来放祭品的地方。按照他们的估计，至少有几十个，如果范围大一点，几百个都不是没可能。那些个石室里都放着祭奠用的器皿，如果把这些石室里的东西都收集起来，估计可以把六子笑中风了。终于到了头，前面没有石梁让他们再爬了，几个人再一次顺着绳子爬下去，一着地才感觉到地心引力对人类的重要性，但是那也只是一秒钟的安稳罢了。最后一个给他们照明的牛角居然突然把手电筒给挂了，几个人都没有打手电筒，根本就没有照明，此时四周除了黑暗还是黑暗，这种仿佛瞬间盲爆的恐慌感让他们都惊吼了起来。有人骂道， 牛角，你这个二百五干嘛挂手电筒？ 过了好久，牛角回答道， 大哥，没电了，我身边没有电池啊。 安宗低声骂了一句牛角的祖宗。六子说， 靠，要不我来开吧。 安宗连忙阻止道， 哎，别，你现在开这玩意儿正好对着某个人的眼睛呢，那不是弄瞎我们吗？ 六子显然十分害怕这种黑暗，他有些恼怒地说， 那么你说怎么办？这里黑得和棺材似的，心里怵得要死。 棺材你个头啊，等吧，过不了多久眼睛会自己习惯黑暗的。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包烟，他一定会点上一支，好歹还有微弱的光线，可现在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内心的恐惧被无限放大。说句没出息的话，安宗这个人本身就怕黑，从小到大都不习惯在黑暗中做事，从来都不进洗照片的暗室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在这种诡异的地方傻站着。这种黑暗仿佛隐藏着巨大的危机。他们都不确定现在是处于神殿的哪个地方，不过从大门开始就让他们惊讶不已，这里估计档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所有的人都不敢乱动，就那么杵着，等眼睛自动熟悉这种黑暗。但是安宗高估了自己的心理素质，他睁大了眼睛，死寂的环境下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，但是他怎么都无法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，仿佛感觉自己被隔离了，心中的恐惧感成倍扩大。这种感觉应该类似被活埋的恐惧，死寂、窒息、黑暗、无助。他浑身抖成一团，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冒出冷汗，他眼眶睁得生疼，四周依然一片黑暗。突然谁问了一声， 哎，是有荧光棒吗？ 安宗心里暗骂了一声，连忙抽了自己一个嘴巴。他没有荧光棒，但是他有冷光棒呀，这个光度是逐渐增亮的，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。他连忙打了一个冷光棒， 渐渐的稍微可以使周围亮了些。这时候安宗突然感觉周围的人数好像有些问题， 怎么一下子感觉人变多了？ 大家可能也都因为害怕而没有出声，依然是一片死寂。他心里暗自数着人数，发现怎么都不对。 喂，人都在吗？ 他感觉有些人影动了一下，身边的几个人都纷纷发出了声音。安宗分别听出了六子、白毅、牛角、赵老板还有那个曹阳的声音，但是他感觉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人站着，不过他不能肯定是不是。就在他疑惑着想要发话的时候，居然在人群中又缓缓地传来了一声 到了。 安宗听到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那么就不是他一个人的幻听了。大家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鼓着最后一些勇气和理智低吼道： 我操，谁喊的？ 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声幽暗鬼祟的声音，这声音明显不是前面那个声音，怎么又出现了？周围到底有多少人？这声音再怎么听也不觉得是正常活人能够喊出来的。没有任何生气的声音从周围缓缓地传了开来，又是一声。安宗听到有人打开枪械的保险栓，他知道是曹阳他们一伙人。他们很狡猾地没有发出声音，而是静观其变。他再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丢开冷光棒，连忙掏出手电筒对着前面一照。这一照不要紧，差点直接晕了过去。在身边的不是白毅，也不是六子，而是好多个戴着面具穿着黑袍子的人。安宗倒退了几步，突然感觉身后被人给挡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发现一张毫无生气的面孔正低头看着他。一身的黑袍，苍白的面孔，他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几乎要跳起来，连忙喊道： 白毅，六子，你们在哪儿？ 那些直勾勾看着他的黑衣人并没有动，也没有对他采取攻击。过了几秒钟，从那些黑影中探出了六子的头，显然他也已经被吓得软了腿，浑身抖得和羊癫疯一样，直接蹲在地上。安宗也不能嘲笑他，他自己也是满眼恐惧地看着他。六子指着周围那些黑衣人说： 这些东西怎么回事啊？ 安宗也被弄糊涂了，但是当他哆嗦地用手去敲了敲那些人的时候，发现他们都是僵硬的，发出了咚咚的声音。他心里舒了一口长气， 这些根本不是真人，而是陶俑做的，这才是人俑啊。我靠，怎么个个穿的都跟奔丧似的。 此时白毅也推开了那些人俑，一点点挪到他们这里来。 这些人俑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哎，对了，我前面喊你们，你们谁给我恶作剧重复喊道的？ 我们只喊了一声，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多出声啊？ 大家都恐惧地看着这些略微低着头的人俑。他的穿着和牛角所形容的杀死娟妹的鬼魂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们实在不敢确定这里面会不会也有那些恶鬼。想到这一点，大家都闭上了嘴巴，连气都不敢喘出声来。 没出息。